大将及柯能善以祷文基而粉文文字性性性无上道言通实意事法呢戚文是斯利菩萨选择言通嘛，二十五圣之中边个言通最适合柯能嘛？吓，而家咧文是菩萨就对柯能话：大众喂，你哋大家同埋柯能啊，你留心听下啦。只要你能够啊善以祷文基而粉文文字性呢、这个达到呢个性嘅时候，就性无上道。你想修言通就系咁样，好简单哦。吓，善以祷文基。颠倒众生颠倒就用这个意识开分别外面的星尘，如果你现在不颠倒呢，不起重增起妄呢，你就反过来你这个意识不开问外面的声音，人家在闹你你不用理，人家在唱歌你又不用听、啊、你听什么翻嚟聽下自己嘅問性究竟係點樣？問性反問問自性，自性冇嘢噶，自性冇話可愛嘅性或者不可愛嘅性啊，冇嘢噶，冇嘢咁就冇分別咯，冇分別呢個性就係無上道。你想修圓通好簡單啫，真真實實就係咁樣啦。文殊师利菩萨既然显定呢个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门圆通啊，系为阿难同埋呢个娑婆世界众生个机入道的方便啊嘛，因此佢就叫阿难同埋大众啊，劝大家去修，叫一声你唔好再执着妄想坚固的问的用这个妄想的意识的梦识去分别佛的声音，去强记佛的声音，你应该转回来你一向长生流转的颠倒的梦机，反问一下自己梦外计动静的星尘的梦性。当你反问自己内在的梦性的时候，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是清净本现的你睇嚟嘅，系圣法嘅真因。果然你能够粉问问自性咧，外就离开呢个星尘，内就脱呢个根，根尘俱尽，烦恼自然消，心光自然显，就成法。这个菩提道。咁你哋嘅初心咧，系想证呢个圆通咧，实在系以我上边所讲。反问的功夫又容易又迅速、哦、真真正正是入耳根，从耳根入道，应该从这个耳根入道，所以就说圆通实意事。好了，这个耳门圆通又是什么、啊、这个耳门圆通呢是此事未曾化，一路涅槃门，它不只是观世音菩萨从耳门入证得、这个、成这个法道，未曾数那么多法，十方三世一切所有的法好像未曾那么多，未曾数那么多法都是由这个耳门圆通一路进入这个涅槃门，知法入涅槃无一不依此耳门圆通修证的。过去之以来师门已成就，现在之菩萨今觉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二时法。是为什么我叫你大众及阿能、啊、去修这个耳门圆通反问问自性呢？因为这个法门是十方未曾一切之佛所修一路直达涅槃的门来的，过去一切法呢就已经、啊、由这个耳门圆通呢已经成就什么，过去之后已经成就什么，成就了佛道了，成就了无上菩提了，现在十方之菩萨在这里修紧行啊，亦都是每个人都依这个法门去修的，所以呢能够证得妙觉圆明的境界。因此你未来、啊、想成佛的人呢，想去修行成佛的学人呢、啊、亦应该依这个耳门圆通法门去修，然后才可以成佛的。问这里 講到呢度咧，就係點出呢個耳目圓通係三世之法所共修嘅過去法、現在法、未來法，都要根據呢種法門去修。因此咧，呢一個耳目圓通叫做金剛王寶國，亦叫做法母真心慧。正义法世间，生我之方便，以救之末劫，求出世更人，成就涅槃心，功世因罪性。呢度咧就系总结选择圆通啦，答佛所问啦。法前便斥问是菩萨，显著圆通话：我今若领阿难开悟啊，二十五行之中，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城，何方便门得而成就？所以因为前便佛咁样提出啊，现在问是菩萨就话。誠意法世尊相我之方便，是問我修學這個耳目圓通的修學這個方便，二十五種圓通之中，哪一種最適合阿能的機，哪一種最適合這個娑婆世界眾生的機，容易得到成就法道。現在呢就答了，以救之末劫啊，求出世根人成就涅槃身，观世音菩萨最胜。你问我嘛，二十五圆通之中边一个圆通最胜？我而家答你啦，为咗拯救末法时代嘅众生，为令到佢点啊，可以超出世间，唔会堕落魔鬼，唔好会堕落外道，能够成就佛道嘅涅槃身。二十五乘之中，觀世音菩薩所修的圓通最勝了。自義之方便，皆是法威神啊！即是捨塵路，非是上修學，心顯同樹法。嗱，點解二十五乘嘅所修的圓通，每個人都是話或者是色塵第一，或者是眼根第一，或者眼色第一？點解我問是斯利菩薩就偏偏選觀音菩薩嘅耳目圓通咧？咁佢係因為其二嗰二十五乘圓通啊，都係法方便説法，功機切教嘅，憑佛嘅威德神力，令到佢咧就響所遇到嘅事上去修行，而得到咧係捨棄呢個塵路噶。而正呢個聖果，唔係普通一般人可以修學嘅法門，亦唔係啊淺位菩薩或者三位菩薩同時可以修嘅法門，唯有耳目圓通嚇，淺位、三位都可以修。哦，咁啊，點解咧？點解咁講咧？因為若果其二二十五聖所修嘅圓通啊，係普通人都可以修嘅話，就唔需要憑著佛嘅威神加庇咯。嗱，譬如二十五圓通之中，阿那律因為有眼失咗明，盲咗眼，所以佛咧救佢咧係修呢個傲見照明金剛三昧。烏初必摩因為係多欲。個性咧係貪淫，所以法咧就教佢係觀呢個欲火，這個觀呢個火第二乘道就係教鬥機説法，唔係普通一般咩？冇啊，唔係好多人都貪色噶嘛，係咪？咁啊，譬如能陀省心，法咧就教佢觀呢個地地牽白，呢啲都係觀機切教。不是一般人所學的。又譬如三位的菩薩是誰啊？普賢、大賢、富漏羅、力世 辩才无碍。须菩提呢是解空第一，舍利弗呢是旷劫以来啊，眼根都是清净吓。呢啲咧都系心慧菩萨所修正嘅，唔系浅慧初发心嘅人可以学得到，唯有观世音菩萨嘅耳目圆通咧，根基浅嘅、根基深嘅，都可以同一时去修，同一时去正咁。所以众人咧都可以共修嘅，初心最方便咧。就是真的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耳目圓通最勝啦，咁咁咧，哦呢度好有意思噶，係因為顯定嘅圓通啊嘛，解釋咗啊嘛，咁呢個文殊菩薩咧就要請三寶加庇啦，係頂禮二類眾無漏不思議啊，現加庇未來依此無學依此無無惑。方便而成就，你睇下菩萨几慈悲啊！顶礼而累众，无漏不思议呢一两句说话，就系顶礼三宝。如果话而累众本嚟系生佛体同嘅理体嚟嘅，知佛所证，证得呢个理体，从体起扬，就系法宝。说法度众生就是法宝，二十五圣所证得的无漏啊，成了大阿罗汉啊，甚至菩萨咧系证得圆通啊，神力不可思议，呢、这个就是真宝，呢、这个是智持三宝。文殊菩萨要顶礼智持三宝，哦，若果话二内藏是法宝。理性啊嘛，理性直而照，照而直，觉悟嘅道理吓、啊，就系、是、法宝，无漏不思议就系法宝吓。依、啊、呢个无漏不思议法去修，就系真宝，呢、这个叫做别相三宝。若果话二内藏系自性本具嘅法宝，每个人都有法身德，每个人都系有法性，呢、这个就系法宝。这个众性呢是和合增作，众性是包括空假中增作，这个呢是自性的增补。无漏不思议法呢，不自于空，不自于有，现以道断三行次灭，就是自性的法宝，这个是属于自性三宝。二内众就具足三宝，而家文殊师利菩萨啊，为什么要顶礼二类众呢？咁文殊师利菩萨要顶礼自性三宝，希望我哋本嚟具足嘅自性三宝，唔起烦恼，唔作业，唔流转生死。顶礼别相三宝呢，就希望现在呢个三宝呢，法真三宝呢，加倍令到外边嘅魔鬼唔会侵犯我哋修学嘅人。顶礼自持三宝咧，希望法宝、法宝增宝加倍未嚟我哋啊！一切修学嘅众生，令到我哋能够依呢个粉梦自自性嘅法梦咧，心信不疑。而家你哋信唔信呢个法梦系成佛嘅法梦啊？信唔信？系啦，咁就相信不疑。三宝已经加倍咗，你先信。你去街边问下人信唔信啊？嗱。他不知道，他不信，就三宝没有加庇到他。你入得到这里，坐在这里呢，猛猛坐到，就算你一句听不入，都有功德的。三宝加庇，这样呢，就能够令到我们呢，怎样啊？令到我们对这个粉梦梦自性的法梦，信而起 而解，解而行，依这种方便去修。就容易成圆通，因为咁个理由咧，堪以救安能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更修圆通超二者，真实心而是，因为安能多闻嘛， 所以这个耳根就偏离咯。佛出娑婆世界呢，是因为是音声说法，所以能够宣传佛的法，令众生明白佛的法，都是从这个门耳门耳根的法门。因此呢，这个耳门圆通呢，是不得堪救阿难，为阿难入道的方便，同时亦堪救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末劫时代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沉沦在这个生死之中啊？如果有人啊，但能够依这个耳根修正呢，就真是得到这个圆通很快脆的，自自然然超越其余二十四圣所修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凡是修守楞严王大定的人呢，若果想证得这个真二心实际的涅槃心的话，我们就是要依这个耳门圆通去修了。所以就文殊菩萨说，就以我前面所讲这个耳门圆通呢，就是最初方便的真真实实的心来的。讲二十五圆通讲到这里为止，咁需唔需要同你温习一次，明白啲咧？咁系嘛？实际我琴日三次打开电脑，我三次都问陀陀做唔到，我今日先做到呢一份嘢，五个批次哦。嗱，我哋第首先知道法叫阿能去修，阿能话我唔知点样入手喎，啊，希望法静静地讲啲方法俾我听啦。法呢，你要我静静地讲，我叫佢哋讲，我唔讲，咪叫二十五圣嚟讲。咁嗱，好多古仔你听过啦。讲完之后呢，阿能话：我都唔知从二十五个个个都好，从边个啊？法就叫文殊菩萨选择圆通啦。文殊菩萨呢，首先呢就解释我为什么要小实圆通，就是因为我们迷增起妄，是不是？你听过啦，迷增起妄，现在想返妄归真呢，就要在六根之中找个最圣的根来入手了。所以就揀啊揀啊，第一就揀这个初心修学啊，不能够依这个六层境界入圆通。揀了哪个？揀了优婆利所供的色层，揀了这个骄层二，揀非即是说揀了这个不是这个骄层二所供的星层呢，是可以令初心进入圆通的。揀了香焰童子所供的香层，揀了玉皇玉上菩萨所供的味层，揀了跋陀婆罗所供的足层，再揀为迦摄所供的法层，六层都不啱。从六层里面去修圆通都不啱阿能同埋我哋。再揀初心不是可以依这个五根入道的，揀了阿耨罗陀的眼根，揀了这个周利蓬特迦鼻根，揀了娇勒梵波提的舌根，揀了北灵伽婆娑的身根，揀了须菩提的耳根，保留耳根没有揀到啊，你又知道了，六根其他五根都不啱啦，唔好讲呢个。哦，第三呢，再揀初心入道，不能够依这个六色去入圆通。揀舍利弗所供的眼色，揀普贤菩萨所供的耳色，揀楞陀所供的鼻色，揀这个富楼罗所供的舌色，揀埋呢一个优波利所供的生色，优波利次界第一是生色，揀埋目见连的神通意识。哦，咁呢再进步呢，揀埋七大啦。前晚呢因为我冇睇经懒惰，所以嚟咗七大我都唔知道，好在你讲啫。咁啊，而家咧揀咪次地菩萨所供嘅地大，揀咪二公童子所供嘅水大，乌初边摩个火大，琉璃光法王子嘅所供嘅方大都唔啱，开香众菩萨 已經成佛了，依呢個康帝成佛了都唔啱啊！彌勒菩薩咧係收呢個慧色供都唔啱。邊個講話《楞嚴經》唔講慧色啊？嗱，而家就講慧色供啦。哦，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中最啱呢個三根普被啊，上中下基都啱，都唔啱阿難，因為阿難多慢第一嘛，係嘛？咁都唔啱我哋啫，我哋念法太省练啦，好难做到一心不念。哦，如果以依二门圆通咧，就容易啲啦。哦，六尘五根同埋地水火风空五大系属于色音，六色同埋七大之中嘅根大同埋色大咧，系属于受想行识四音。咁而家嗱，前边六尘五根。六色七大加呢几个就是五音，加埋五音是不是四科七大啊？五音六入十二至十八界，四科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七大之中净系冇讲二根吓、啊，七大都唔啱，都唔系阿能同埋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得入圆通嘅本根嚟噶。慧度显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通，作为阿难同埋娑婆世界众生收集圆通的本根。为乜嘢？因为呢此方增够体清净罪因盟，所以呢若取三摩提，实从而中入。因为耳根呢具足圆通上三真实的功德。例如经文里面说，十方俱击鼓，十次一时盟，这个是圆真实、哦、这个是圆真实。我们吃东西在前面吃到，在后面吃不到，我们看东西前面看到，后面看不到，但后面有声音我们听到吗？听到，前后左右十方俱击鼓，一时一起盟、哦、圆隔換聽音響，下耳區可聞。隔咗埲牆，邊個企喺嗰度，我睇唔到啊，摸唔到啊。但係佢有聲音，我聽到。呢、这、一個叫做咩啊？通啊，通真實。五根所不齊啊，其他五根冇做唔到嘅，耳根做得到嚇、啊。聲無既無滅，聲有亦。亦不生，嗱，记得嘛？佛叫富流罗打钟，打一下，听唔听到啊？听到，一阵冇细声音，有冇啊？冇咁。佛话你颠倒啊，声冇啫嘛，声有啫嘛，唔系你耳冇，盲性冇或者有啊？啊，声有嘅时候，你个耳根咧，盲性咧，唔系跟住个声层生起嘅。聲滅咗咧，呢、这個耳根嘅聞性咧，唔係根是聲層滅嘅，啊，聲有亦不生啊，啊，生滅而盈利，有聲又聽到動，冇聲又聽到靜，常真實。哦，嗱呢度留意啦，聞性現嘅現故，無得不備；聞性通嘅現故。无所障碍，梦性上的缘故不生不灭。依这个圆通上三真实的梦性为本修因去修了，若果能够供于这个梦性通真实的话，就成就妙奢摩陀空供。供这个梦性是圆真实的话，成就三摩菩提假供。供这个梦性是上真实的话，成就这个善罗中共。从这个圆通上心真实的梦性，就收到一三三共，这个叫做圆照三昧。圆照三昧就可以入这个奢摩陀三摩善罗三摩地，正得呢部经所传嘅大佛顶嘅理体，哦，呢个三大嘅理，体上扬三大理，呢一个系乜嘢？就系呢部经所讲嘅首楞严王大定。 这个手灵用大地亦叫做金刚王而王不思议法母真三昧。点解？因为这个三昧呢能出生十方诸法，所以孟氏菩萨呢就劝大众及阿能善以粉孟基粉孟孟自性，就可以得到正得不生不灭的孟性，就可以成就无上道了。这个以门圆通呢是为什么孟氏菩萨介绍阿能同我们末法众生去修呢？就因为是未曾发，一路进入涅槃梦，过去化就是依这个法梦呢是成法，现在知菩萨呢亦现在呢亦是个个都是依这个以梦圆通去修，得入这个圆明。至于未来所想修学的人啊，亦应当依这个法梦去下手修正啊。因此我问事啊就介绍给你，为什么我问事都是依这个以梦圆通去修成法的，不是观世音菩萨一个人哦。所以呢法问我啊，问我问事修这个圆通的方便呢，我目的是在教导这个末劫的众生，求出世间的人令他成就佛果涅槃心。我认为呢观世音菩萨所修的以门圆通最好了。为什么？因为其二四科七弟所证入的圆通的圣人呢都是法公基士教所讲的方便法门，是即就他所议的事呢是令他写层路，不是平常人都可以适应修学的法门，亦都不是浅位菩萨或者三位菩萨同时可以讲的道理。唯有观世音菩萨呢是修这个以门圆通呢，是堪救阿能同埋末劫含能的众生。如果能够依照这个以根下手修正呢，就可以超越其二十四圣所修的圆通。因此凡是想修首灵阎王大定正得真真实实涅槃心的人，就以我前文所讲就是最初的方便了。所以呢孟氏菩萨要顶礼二类众生，自性的三宝呢希望众生自己内不起颠倒，不起愤怒，内呢就可以消灭这个愤怒，就不会障碍我们自性的三宝。顶礼这个二类众别相三宝呢加被众生呢就可以降伏外魔，不会来侵犯我们修行修这个以门圆通。顶礼这个二类众自持三宝，希望自持三宝加被未来修学圆通法门的人呢速得成就法道。圆通讲到这里讲完了。